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我们为您提供最贴心的家教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周日晴转多云，北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4度。总体来看，明天晴好天气，适宜大家假日出游。周日北风再起，需要大家在外出时注意防风保暖。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事故路段。现在北四环中关村一桥东向西方向接连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导致这一线的持续车多，队尾呢已经排过了安慧桥，而且车队仍然在延长当中，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另外，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功德寺桥。另外，北五环东向西方向几乎全线持续车多，目前没有发现事故。在京承高速的出京方向，望京西有事故，队尾排到了芍药居。京开高速出京方向，天宫苑有交通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大兴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日前，一条关于伯明翰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关键词上了热搜。作为英格兰第一家宣布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的罗素集团大学，对于保守的英国人来说，这无疑相当于承认并且认可了中国的教育质量和影响力，开创了中国传统教育无缝对接英国教育的先河。这是否将成为英国其他名校争相效仿的做法？而最近几年，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高校相继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先读国际学校再留学的路径还有必要吗？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讨论。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周五要和大家来关注留学方面的话题了。那么之前我们一直认为出国留学的最佳路径就是在国内先读个国际学校，然后选择出国留学。而现在随着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外国高校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路径还有必要吗？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2019年北京高考网上报名，11月1号开始，考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缴费。2019年北京中考英语听说机考12月22号首考。27号起，中科院科学节上演科普狂欢，将会举办20多场科普活动。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9年北京高考网上报名11月1号8时开始，通过报名资格初审的考生要网上填报个人信息并且缴费。今年缴费方式有三种，包括银联支付、支付宝支付和微信支付。不同报名项目费用不同，全部科目考试的统考，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一测试，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体育专业考试，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统一测试等项目报名费均为100元，外语口语报名费25元，单考公共文化课考试以及只参加语文、数学、外语科目考试的统考报名费为75元。此外，2019年高水平艺术团统测、美术类专业统考、外语口试、体育专业考试报名同期进行，符合条件拟报名参加相关测试的考生要选报相关项目并且缴费。11月6号起，2019年中考将会启动报名。北京教育考试院明确，今年中考英语听说机考依然是一年两考。2019年中考英语听说机考将会在今年的12月22号和2019年3月23号进行。考生在中考报名时需要选择是否参加两次英语机考。未参加中考报名的学生不能够参加英语机考。据了解，自2018年本市实施新的中考改革方案，英语口语考试首次纳入到考试内容，英语听力与笔试分离，和口语一起单独设置考试，采取计算机考试方式，每年两次，取两次当中的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英语科目成绩，计入到中考总分。记者25号了解到，长阳镇中心区三街区相关地块的控规已经取得了市规划国土委的批复，将会作为基础教育用地启动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缓解地区入学压力，完善基础教育设施配套。27号起，中国科学院科学节将会上演科普狂欢，一直到11月4号，九天的时间当中，公众可以聆听大师讲座，走进科研院所，享受科普盛宴。据了解，中科院为此次科技节准备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有2018科学与技术高峰论坛、科普经典名著解读、讲述中国科学院的故事专家论坛等高端科学论坛。中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每项活动只接受网络预约报名，公众可以登录中国科普博览网站或者是关注科学大院微信平台在线报名。改革开放40年来，各行各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改变。中国儿艺作为孩子们的精神乐园，其演出不仅受到国内小朋友的喜爱，演出足迹更是遍布世界五大洲，受到世界小朋友的欢迎。从现在起一直到11月29号，中国儿艺将会用三台剧目、五大主题活动开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活动。儿童剧《时间森林》、组合式儿童剧《特殊作业》、成长戏剧《山羊不吃天堂草》将分别亮相上海群星剧场、中国儿童剧院、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一共演出14场。 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的前半夜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本市刮起了偏北风。明天本市将会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风力在二三级见四级之间，能见度良好，空气清新，气温也有所回升，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金秋十月，北京地区的红叶呢也逐渐进入到了观赏期，远郊区的八达岭、云蒙山、妙峰山、戒台寺等景区已经陆续的进入到了最佳红叶观赏期，市民朋友可以出游观赏红叶。而值得提醒的是，空气比较干燥，外出的时候提醒大家需要多备一些水，去往远郊山区的市民朋友应该带上一件棉薄衣，那么在早晚加在身上，以防感冒。这个时间段最后再次提示大家，由教育面对面主办的一举成名备战2018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会在明天上午，也就是10月27号上午的9点开始。届时呢，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的两所学校的招办主任，还有现场的高考专家，会为大家介绍艺术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的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在家里呢，您就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另外，在直播过程当中，还可以提出您的问题，请现场的专家为您做及时的解答。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来获取参与这一次视频直播的直播方式了。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的每日教育播报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海外高校陆续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大背景之下，这个国际学校我们究竟还要不要做选择呢？如何来做选择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日前，一条关于伯明翰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关键词上了热搜。作为英格兰第一家宣布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的罗素集团大学，对于保守的英国人来说，这无疑相当于承认并且认可了中国的教育质量和影响力，开创了中国传统教育无缝对接英国教育的先河。这是否将成为英国其他名校争相效仿的做法？而最近几年，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高校相继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先读国际学校再留学的路径还有必要吗？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讨论。北京时间17点4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都是来自海嘉国际双语学校的。首先来给大家介绍这所学校的总校长彭静慈博士。彭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彭博士的声音有点小，可以再大一点声。 好，大家好。 嗯，好， 大家好。 好，感谢彭博士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另外呢，是海嘉国际双语学校市场部的主任王丹，你好。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好，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啊。因为最近这几周，实际上这个留学的热点话题就一直不断，因为也刚刚结束了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北京站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巡回展呢还在上海啊、西安其他几地正在进行当中，应该是这个周末是最后就结束了啊。所以呢， 每年秋季这个时间段，大家关注留学方面的话题就会特别的多。而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有这样的一条消息，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到啊？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首先讲到的，就是伯明翰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其实之前呢，对于海外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大家也不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伯明翰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我们也讲了，因为它可是英国罗素集团的大学。这罗素集团是什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到美国的常青藤名校，大家都清楚，哈佛呀、耶鲁啊、斯坦福都是这些个世界排名非常靠前的学校，他们是美国的常青藤名校。而常青藤和罗素集团大学实际上是划等号的，那说白了，那就是英国最好的大学承认了中国的高考成绩了啊。所以我们也讲了，这么好的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应该说也是英国对于中国的教育质量的一种影响力。那么首先这个问题，作为研究国际教育多年方面的专家彭博士啊，您先给大家咱们大概分析一下，未来英国的这些个大学，包括海外其他大学，会不会越来越多的效仿这种做法，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 我听到这个消息很开心， 嗯， 真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消息，我觉得有可能将来其他大学跟的，因为现在整个国际的大学的趋势，不单只是受支持本国的学生，也希望从世界不同国家收些学生来，让校园更国际化， 嗯， 让大家学得更比较国际， 嗯， 所以开放这个收生的要求。用多些不同国家的人来都是个趋向， 嗯， 所以现在如果有个大学已经名牌大学已经讲究，我猜其他大学有很有可能考虑的， 很有可能会跟进的， 对，嗯，但是其实考申请大学不单只是靠成绩，现在很多名牌大学除了成绩好以外，还有他看孩子发展怎么样， 嗯， 那是他有没有做义工啊，有没有兴趣很均衡发展啊等等，所以除了开放这个，我猜他们的要求也有其他的， 嗯， 所以这是一部分， 这是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判断啊。王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嗯，我非常同意彭博士的看法，嗯，就是因为有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知名大学已经开始承认高考了，那我认为其他学校也非常有可能兴趣啊，不能说是争相模仿吧，但是也会考虑啊，未来的话也会承认中国的这个高考成绩。但就像彭博士说啊，那成绩呢，其实只是作为很多名牌大学录取学生其中的一个因素。那包括像一些志愿的社区服务啊，然后其他方面其实也会啊，很多学校也会均衡的去考虑。 是的，嗯。其实我们说之所以影响力，伯明翰大学它是罗素集团大学，是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其实在它之前，美国也有一所大学说我承认中国高考成绩，但是一查呢，这所美国的大学呢是排名这个50名开外的学校啊， 嗯， 所以它一不是说特别著名的这个大学，另外呢入读美国的那一所大学呢还要先入读它的这个预科的课程， 嗯， 啊，这是美国和英国作为中国两大的学生选择的主流留学目的地国家，所以呢会很关心和关注， 嗯， 而像包括澳大利亚，我们都知道有8大高校7所大学啊都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包括像新西兰，其实那些个知名的大学也都认可中国的高考成绩，另外在北美地区的加拿大也有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啊。应该说现在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海外院校逐渐增多，而两位刚才判断这也是对中国教育质量的一种认可，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逐渐效仿的这种对象啊， 对， 会慢慢来啊，应该我们乐于见到的就会越来越多。 对， 那下边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么多的主流留学目的地国家还有知名的院校都认可中国的高考成绩了，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顺理成章走国际化路线的，先读国内的国际学校，我们再申请海外的大学，这个还有没有必要了？ 嗯， 两位能不能也先给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我觉得还有这个必要。其实国际学校不单只是为学生好好的准备升学，其实它本身为学生提供另类的选择， 也是给他提供一个另外的选择。 另外选择 啊， 在留学之前，可以他可以选择一个另类的教育的模式。 嗯， 例如 你有如果有些家庭想喜欢孩子学多点国际化的东西，并可以到国际学校首先学多一点，因为国际化学校通常老师都是从不同地方来的，所以他每天所遇到不同的老师啊，接触到他们的文化，听他们的说话，都学得很多全世界的。还有现在国际化学校一个重点便是发展国际心，国际心不单只是国际视野， 您说是国际心 心 啊啊， 所以不单只是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不单只是有个全球的视野，还有个心， 嗯， 都关心其他人。 您的意思是说要胸怀天下， 胸怀天下，对了，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是、现在是一个全球共同体了，所以很多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也有影响的。 是的， 所以我们如果培养孩子的心，不单只是关怀自己家庭啊、社会、国家，而关心全世界其他的人，只是他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了。所以就这个国际心的培养也挺好。 嗯。 还有些家庭想早一点培养一些双语的孩子， 双语的孩子， 双语孩子、 啊、 所以早一点学除了学中文学得好以外，早一点学英文，越久越容易学那个语文。 嗯， 还有那个上课的模式有点不同呢。国际学校通常是小班，小班的重点便是老师教过学生比较多一点了。 嗯， 所以这方面可以给学生。另外的关注，每个人个别关注比较多一点。 嗯， 还有方法是，如果孩子是喜欢这个、动手啊、发声啊，自我主导边，在这些学校边，学的、适合他们的。 嗯，所以呢，其实刚才您讲的，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际学校当中，你提前介入到国外的这些个课程，培养学生的一种理念。 对， 这种理念呢，我们。往大的讲，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胸怀天下，或者说我们再讲，就是要以造福全人类 对 为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和己任。 对对 啊， 对， 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想法啊。 对，就是我们好像就是这样，我们是根深中华，身怀天下，跟你刚刚说的是一样的。 根深中华，胸怀天下。 对， 哎，对啊，那么与此相对比啊，那么入读普通的公立中学，因为最近这几年。王丹老师应该也关注到这公立学校的国际部， 嗯， 尤其是好学校的这些国际部， 嗯， 其实他录取的这个分数真的挺高的， 对， 是吧？其实一点的话都不比说读这个国际学校，或者说读这些重点高中， 对， 难度要降低， 嗯， 是吧？ 嗯， 那么像如果要是做这种对比的话， 嗯， 在国内公立学校去读国际部， 嗯， 您觉得能不能够实现？刚才彭博士说。实现了这些个理想和愿望。 对，其实我们其实这个问题我来之前也跟彭博士有讨论过。我们认为呢，其实去国外读书的话呢，其实途径有很多。那无论是通过参加就是通过传统的这种公立学校的这种高考制度申请国外的学校，或者是选择国际学校然后继续留学， 嗯， 其实都是给家长提供了一个多的选择。那更多的来说的话呢，其实面对这种择校，更多的其实要看孩子他自身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帮助他挑选一些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渠道，然后达到他既定的一个目标。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认为，其实没有不好的这种体制或者是一种选择，只有不同的一些选择。那比如说像很多家长来选择我们学校的时候，他就会说，那我比较看重你们的双语教育。那比如说选择一些公立学校的家长的话，他可能会说，我比较看重公立学校的基础教育。那事实也证明，其实中国的这些基础教育在世界上面其实是获得了非常大的认可。 是，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一些选择。 但是有些家长的话，他肯定会有这方面担心，就是在他选择国际学校之前，他会在想，就是进入到了国际学校，或者说你比如说像这个双语学校，难道这个基础教育就不重视了吗？只是一味的强调这种海外教育，或者说只是一味的去强调未来我怎么样去更好的考上国外的名牌大学？我们的基础教育还要不要在国际学校当中？ 很重要，其实基础教育很重要，所以特别是说双语国际学校，我们基础教育一定要打好，然后就加上一些国际化的课程啊。 安排啊、交涉等等，所以必须把两方面最好的加起来，把中华文化、中国好的技术、把外面的国际的东西加进来， 再引进来啊。如果就咱们自己这个海峡来讲，我们在基础教育方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海峡的，首先我们是一个双语学校嘛，国际双语学校。那从我们小学的课程设置来说的话，可以举个例子。那我们小学的课程设置呢，是以美国核心标准课程为基础。那同时的话呢，也是结合了我们国家中国的这种标准课程。我们也使用人教版的语文、数学，也教授包括我们的四品课，还有像中国的一些美术啊、历史啊，所以其实就像彭博士刚才讲到的，我们是结合了国际课程和中国的标准课程进行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这样达到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均衡的发展。对， 好，那么具体到这个国际学校，刚才两位也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没有什么最好，其实只有适合与不适合啊。 对对， 那么什么样的孩子适合选择这种国际教育类型的学校？另外呢，因为在入读国际学校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国内和国外的选择，因为现在很多的低龄的孩子到海外去读高中啊、读初中啊，甚至还有很小的岁数就给放到国外去读幼儿园的啊，这些都有。那么这两方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权衡它的利与弊呢？我们在稍后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再邀请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为大家做及时的解答。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提问留言。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海外院校啊，向中国的高考啊敞开他们的怀抱，接受中国的参加高考的这些个同学。其实说真的啊，作为这个教育节目的主持人，我们特别的了解和认识参加中国高考的这些个同学，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比这个参加海外院校录取的这些同学其实付出的努力和辛苦一点都不少啊。所以这个是未来一个大的趋势。而最近这几年，那么这些学校相继接受中国高考成绩，还有没有入读国内的国际学校，两位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其实还是有的，因为接受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环境啊，给孩子提供的知识，给孩子提供的视野还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分。那么接下来那就要说说了，什么样的孩子适合这个国际学校。那么在这个话题之前，咱们应该是先了解一下目前在北京地区国际学校总体的情况是什么，它有没有这种分类。彭博士。 有的，其实我们国际学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给外国人的孩子读的，是纯粹国际学校， 纯粹的国际学校啊。 它的重点便是用英文教，虽然有些中文，但是中文部分比较次要，但是另外现在越来越多便是双语学校，好像我们海峡一样，就是中文为根基，然后要学国际的东西要用英文学，所以目的是培养他两个语言都说得好，不单只是两个语言，是两个文化，不同文化都他都学到。因为我发现这些学校有个好处，便是当学生遇到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他便高层次思考了。其实思考有多少层次啊？有基本是我们知东西、明白和应用，我们是这样长大的。但是现在孩子如果遇到不同啊，数学为什么中文数学和英文数学有同和不同的地方，他便开始分析了。然后他便创制方法出来，然后再评那个最好，被我们说是四五六成卷。所以这是双语学校，用双语锻炼孩子这些高层次的思考。所以北京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了。刚才和王丹谈我，北京现在都100%，差不多100所这些学校。 现在有这么多，就是 对， 有这个全北京市有100多所海外，就是这个国际学校。 如果是针对，就像彭博士说的，纯的针对外籍的这持外籍护照的学校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很多国际学校，比如说还有一些民办学校，但是是结合了一些国际课程的，我们也会统称为国际学校。 是国际学校。 那这种类型加上接受外籍子女去的学校，其实基本上是有100多所。 有100多。那现在呢，就是各个学校实际上提供的课程也不太相同吧？ 对，每一个学校其实它的课程都会有一些区别。 大体应该无外乎就是针对英国这个类型的学校和针对美国类型的学校提供的相应的课程吧。会是这样吗？ 现在慢慢改了。其实现在国际学校的概念不断变了。在我小的时候，外国人办的学校叫国际学校。有些是英国人开的叫国际学校。美国人开的也是国际学校。但是其实他们是英国学校、美国学校，不是国际学校。但是现在慢慢便开始一种叫真正的国际学校，他教的课程便是学全球的东西，不单只是学某个国家的东西。所以现在特别一个叫 IB 系统的学校，全部都是全国际的课程学校。所以现在慢慢，但是现在发现那些英同学校啊、美国学校都用 IB 课程，所以慢慢大部分国际学校都是用着国际的 概念，都用国际课程了。好，我们这个海平想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恐怕很多的家长，尤其是低龄的这些个家长关注的问题。想问说，这个孩子多大送到国际学校比较合适啊？ 我们海峡国际双语学校是有从2岁班开始的。 2岁就可以收的。 对。那其实这个也是要看不同家长的一些不同的选择。那我们个人，因为海峡整个的话呢，是从幼儿园一直到12年级，所以我们在课程衔接上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特别的设置。那选择我们的，基本上选择我们的学校的孩子家长，那基本上都是希望能够在这种双语的环境里持续的来成长的。所以 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很多十二年级的孩子已经是跟随海家十几年的。对。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对于这个不同年龄段的，您看啊，现在像这种全日制的国际学校，有很多。 对。 你幼儿园可以选择，小学可以选，初中可以选，你到了高中也可以，对吧？ 对。 那除了我们家有钱与没钱之外，对吧？因为这个经济是一个特别重 要 的考虑的一个因素啊。抛除这个因素之外，一般的从什么年龄段介入到这个国际教育，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呢？ 我只能从我自己就是的一些感受，还有我跟日常家长的一些沟通来讲这个问题。那我们参加很多择校展的时候，也会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普遍关注国际教育的家长会越来越年轻化了，甚至我们在很多活动上看到，有的妈妈还怀着宝宝的时候，就已经来问我们的学校来进行咨询了。所以，我个人是感觉的话呢，这从现实来说的话，确实成一个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家长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从我们个人认为的话，像孩子的语言爆发期基本上都在3到6岁。如果他能在这个3到6岁里面接触到这种双语环境，其实对于他日后的这些包括接受国际教育啊这方面再继续深造，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抛出年龄段不讲，从孩子自己本身来出发，就是刚才我们谈到那个话题，就是适合与不适合之分了啊。什么样的孩子适合选择这种国际教育？ 其实我们发现孩子有不同类型的，有些是喜欢其他人教他东西，有些孩子是喜欢自己学的，所以如果是喜欢自己学啊，喜欢自己动手啊，自己发现东西自学的孩子，所以国际学校的模式比较适合他们。还有一个计划性比较强的学生，喜欢创新新的东西， 喜欢创新的， 创新的，国际学校系统比较适合他们。因为国际学校里面很多机会，他会出来说他的意见啊、交流啊、报告啊等等，但机会比较多一点。 就是他的这种教育教学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和我们的公立学校还是有所区别的， 对， 是吧？另外一个，王丹老师，您觉得从孩子自己本身性格上面出发，有没有这方面的划分？比如我们家孩子如果要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像刚才这个彭博士讲的，如果就让他去大庭广众之下去做什么演讲啊，我觉得就有点为难他了。 其实怎么说呢，从我们日常接触到这么多孩子来说的话，其实孩子带给我们的惊喜是特别多的。尤其是在比如说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可能我们不能轻易的把他去界定成他就是一个个性比较羞涩或者内向的孩子，因为其实我们的经历了面对的很多孩子发现其实带给我们特别多的不一样。那很多孩子可能刚进学校的时候是比较害羞的，比较内向的，那很快经过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然后和大家的一些这种沟通交流，老师的帮助，整个的这些因素结合起来，那最后可能几个月的时候他就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也会有这种情况产生。所以其实孩子很多是我们要营造一个给他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其实孩子就会很多时候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这事儿的话家长怎么判断呀？这个家长要不要提前做个判断，说我们家孩子适不适合的？ 我个人是觉得其实孩子家长在给孩子选择学校的时候，真的应该多去跟学校去老师去交流。然后很重要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学校现在都会搞一些组织一些开放日的活动，也会找一些像我学生大使，让学生来自己展示自己的一些风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家长可以方便了解，看看孩子的精神面貌啊，然后让听听孩子的一些状态啊，因为毕竟其实上学的是孩子而不是家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我的建议是能让家长更多的走进校园，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看一下孩子们的一些状态，这个是蛮重要的。 自己让孩子亲身的去体验和感受一下， 没错。 对，所以开放日我们说一定要带孩子来， 对， 孩子去感受一下喜不喜欢。 就是这开放日，其实家长去不去的好没关系， 家长也要来， 最重要的。 对，因为家长得掏钱，是吧？对，那么对于这个选择，国际教育，还是适合与不适合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关键点还是在于孩子自己本身啊，他适不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另外其实还有一点， 我觉得孩子自理能力，因为一般的像国际学校是不是大部分住宿的会相对来讲多一点呢？ 嗯，有一些是住宿的、嗯、寄宿学校，有一些是走读的。 如果要是住宿的、嗯、你还得要看自己家孩子自理能力强不强、嗯、啊， 对， 就是你家长有没有那么大的心把孩子放在学校， 没错， 是吧？ 确实是、 啊、嗯，这些综合的因素呢你都要去做考量。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上半段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国际学校就在彭博士看来、嗯、在中国办的中国人办的这个有这个涉及到海外课程和教育教学方法的这个，其实才叫国际学校、 嗯、 对吧？如果您要是什么美国呀英国呀加拿大的这些高中啊，其实都应该是算人家国家的学校， 对 对吧？ 嗯， 嗯，那我们也暂且称之为那些学校也叫做是这种国际学校，就是将这种两种学校相比，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讲你怎么来做选择？这个是不是考虑的因素就要更多一点了？因为据我们了解，你比如说我们去加拿大或者是去其他一些国家去读当地的公立高中、嗯、实际上它的花费水平和国内的国际校花费的水平其实大体有的是相当的、 嗯、 对吧？那很多的家长呢就说，那我与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把孩子直接送到这个国家去呢？啊，在这方面两位有什么样的意见和想法？ 我觉得一个孩子小的时候最好是留在爸爸妈妈身边、 嗯、 然后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要学多一点中国文化的知识，跟在中华这个很重要，因为到了外面很难学到这个东西，很多不单是在学校以外，我们都接触到很多中国文化，所以我觉得最好是小的时候在中国一个十分比较国际化，变到双语啊，国际学校，变两个都有了，就学到中国文化，然后像出国一样。 嗯， 啊，还有现在国际学校里面都很多不同国家来的朋友，所以真是很多不同的文化都可以接触到的。 就是现在像我们的国内的国际校当中，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 对 对 啊， 哎，是老师 啊，是老师， 但是他们的孩子变成同学了 啊，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点，就是不同的，你说国内的这个学校和国外的这个学校，他们所拥有的这种师资的资源，有些家长会担心，会不会说没有海外的这些院校那么强啊？ 嗯， 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不用担心。 嗯， 因为招聘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标准的， 嗯， 那些教师培训啊、学会啊。然后教学经验啊等等，现在越来越多老师已经有硕士学位了， 嗯， 所以这个事情挺好的， 嗯， 还有我们很多学校招聘都是国际的平台的，那个平台也帮我们把关的， 嗯，那么王楠老师怎么看？就是您会不会觉得说，在国内读这个国际学校，实际上比到海外去读这个学校的话，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优势的？ 嗯。怎么就像彭博士刚才讲到的，我个人其实也比较认同，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嘛，所以其实我们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根在哪儿要了解清楚、嗯嗯、所以我觉得学好中文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不仅仅是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所以其实我个人接触国际教育十几年，我也发现现在的市场其实相比十几年前，其实家长这边的一些反馈和意识是有改变的。 嗯， 比如说像十几年前，大概在零几年的时候，04-05年左右、嗯、家长会觉得我们的孩子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嗯，那越来越呢，后来发现其实语言如果只是英文好那也不够。会发现其实我因为作为家长我们都是传统的教育长大的、 嗯嗯、 会发现其实语言背后是文化是价值观，那有的时候会发现跟孩子没有办法去沟通，因为大家思维模式已经产生了变化， 对， 那逐渐的大家家长意识到这些不一样的地方以后就更加理性了，那逐渐的其实为什么现在双语教育这么受欢迎，也是因为家长的这个意识的转变， 嗯 啊，认为我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的增强，那也让我们中国人认识到了其实学好中文的重要性。 是的啊、嗯，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文化自信吧？ 对， 对吧？啊， 对， 而且呢，其实不止一位朋友这个跟我讲，说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就给他送到国外去，未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这种事情呢就是。他在跟爹妈伸手要钱的时候， 跟你说我是中国人。但是呢，在你爹妈管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不是中国人了，对吧？往往呢就会出现这种这种文化和理念认知上的这种割裂。 对， 这种割裂不仅仅是带给孩子他自己本身心理上的一种矛盾啊，因为在对同样一件事情他的这种价值判断的时候，他会用不同的这种思维习惯去判别他，他会有这种矛盾存在。另外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上，跟父母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也会产生问题啊。 没错， 所以实际上我今天我也是很赞同两位专家讲的，就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想让他们接受，比较早的接受国际教育，还是在国内先选择国际化的这些个学校，先去选择是比较好的啊。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 Maggie 啊，提问说，私立国际学校好进吗？入读高中需不需要考试？再有一个，费用是多少？这个。王娜老师回答一下吧。 好，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一下。其实从我们的幼儿园一直到我们的中学，所有进入我们的学校，那我据我了解，其他学校也是同样的，都是要经过一些考试、面试啊。那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特别强调了高中，那其实对于中学来说的话，对于考试那和面试，其实这个结果是更加看重的，更加重要的。没错，对。那不同的 他这个进高中。要看他什么样的成绩，看他中考成绩吗？如果这孩子初中以前阶段都是在公立校来就读普通初中的话， 其实我们一般考试的话会看重他的英文的一个听说读写的一个能力，但不仅仅是英文，那我们因为是双语学校，我们也会对他的中文进行听说读写的综合性的考试 啊。 但是这个具体的入学考试其实不同的学校之间是有差异的。 中考是要保证他受理他进来，他可以上课的时候学习得好，这个是重要。所以语文一定要可以学到，还有他和同学合作啊等等都很重要，这些态度啊， 学 习的方法。 这个考试是学校自己命题的这种考试， 对， 是吧？ 对 啊， 对， 自己命题，然后还要包括这种面试， 对， 是吧？ 面试 啊，那实际上就是。当然如果你的中考成绩都特别的好，我们也会酌情考虑吧。会考虑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吗？ 其实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综合能力特别强的话，那我们当然也会考虑的，但是就是不会单独以某一个考试成绩作为衡量这个孩子的标准。 标准 啊， 综合考量。费用是多少？ 费用的话呢， 现在平均下来， 平均下来的话，我们的小学大概是在20万人民币，然后中学的话是从21万一直到24万不等，不同年级是收费不一样。 好的啊，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那下边我们来说说吧，关于国内的这个国际学校，你究竟应该怎么选？这事儿呢，虽然是带着孩子要去国际学校的开放日，但是最后做主拍板说怎么选这个学校，家长要提前去多做一些功课啊。两位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国际学校提供给孩子是个国际的氛围，所以最重要是老师是不是比较有好的比例，有足够的外教老师在这里，然后那个课程是不是国际的课程。然后看课程我们可以看四个部分，目标、内容、方法、评估。但是现在很多很好的国际课程，但是目标便是锻炼他一个好的心。我刚才说的国际心，不单只是知道，还是心要帮全世界的人啊，做个好人，这个很重要。然后内容方面，现在很多国际学校国际课程，但是重点不是被动的学其他人教的知识，是主动创自己知识出来。所以知识方面便是自己创知识出来。学习方法并有很多时候是自学的。自己学，那是看书，不是看一本书，看几本书，看完就要分析重点，提炼出来创造的知识。然后评估不单只是考试，不但呢，上课啊，做活动都评估。所以一些国际学校现在优质的国际学校，那是国际性，创知识出来，自学。还有很多服务，还有重点性评估加总结性评估。 所以呢，就是这个学校，一是看师资，师资就是老师和学生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搭配的比例。 对 啊， 对， 这是其一。其次呢，看课程。 对 啊，课程它的 设计的方法是不是还是老师纯粹灌压式的，就是我讲你听， 对， 还是说是让学生带着思考， 对， 让带他拥有一种创新的这种思维的习惯去学习啊，这两点很重要。王丹老师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还有几个因素可以去考虑啊，比如说我个人认为是蛮重要的，首先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对 对，因为这是很现实的，地理位置，然后还有它的基本的信息，包括还有一些费用啊，然后除了课程以外，我觉得刚才彭博士讲的都基本上覆盖了，还有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我刚才提到的，要可以听一听，这个家长怎么去说，现有的家长去怎么评，那家长的话呢，因为孩子不一样，所以家长的这个不能完全说作为单某一个家长的这个评论作为自己的参考，但是我觉得。可以多去听一些家长的一些对于这个学校的评价、那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的精神面貌和孩子自己喜不喜欢这个学校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特别重要 的，是的所以不要忽略了孩子在选择过程当中他的地位， 没错，对，一定要对， 因为你要知道是给谁选的 对， 好了，那么最后呢，咱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十维空间，他说孩子父母呢在国外工作啊，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一直纠结是把孩子送到父母的身边读书，还是留在北京继续读书，但是孩子的父母呢想让孩子多学习点中国文化，那是不是国际学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呢？这个是肯定的，对吗？ 对对， 是啊， 两个都重要， 对， 都重要， 都很重要啊， 双文化双语， 对啊，中国根， 对，中国根， 中国根啊，好，那么这个朋友的问题，海平，他说现在公立中学读高一，能不能够转学去国际学校呢？这可以吗，王丹老师？ 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位听众他的孩子是不是在北京啊？ 是在北京， 是在北京是吧？对，那首先的话呢，如果他就可以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些考试的开放日，然后参加学校开放日，然后呢具体的可以提交一些参加考试的一些材料，对，然后按照学校的网站和微信号的一些通知，然后进行孩子的一些考试测评。那如果通过了学校的这些测评、笔试和面试以后，那他就会有机会进入到我们学校里。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国际学校是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机会的 对，没错， 但是你能不能把握还是看孩子自己本身的， 没错对。 好了，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两位嘉宾，咱们先和大家谈到这儿啊，再次感谢两位， 谢谢。 好了， 谢谢。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这个相对深入的分析，同时呢也给大家解决了对于国际学校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啊？无论怎么样去选啊，关键一点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忽视孩子这样的一个关心点。好了，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品读经典的节目啊，继续带着大家去读这个史记。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呢，到这也就全都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最后提示大家，明天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2019年的艺考招生的咨询视频讲座已经开始了，那么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请大家继续来关注教育面对面。 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实际的五体结构里面最后剩下来的只有石表给巴叔。这个石表给巴叔啊，它被人们所截住的更少。就人们截住到实际的本纪，你比如说项羽本纪可能都学过，那个列传世家也截住过，唯独这个表给叔是大家很少截住的。那么这个表给叔，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它？实际到底有什么表，有什么叔，他们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这一集重点要讲讲这些内容。我们首先要明确的，《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有别于此前的《左传》给《国语》。《左传》是编年体，《国语》是国别体。《史记》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传记体的？那是因为司马迁意识到人在社会中间、社会生活中间的作用十分巨大，所以他开创了以人为本的一种写史的方法，这就是纪传体的产生。当然，纪传体的史书有它的优点，它可以把一个人从他的早年一直到他的一生完整的写下来。但是这样一篇一篇的以人为主的史书有两大缺陷：第一，无法统观全局；第二，无法记述典章制度。这么一来，司马迁就创造了表给叔。表是笼盖全局的，书是记典章制度的。我们下面分别来介绍一下史记的表。史记的表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第一是编年纪正朔，也就是说史记的表是和史记的本纪互相印证的。我们讲过，本纪是编年体的大事纪，那么表呢刚好是和编年体的大事纪的本纪互相可以印证。表是以时间为线索，系统的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所以表呢给本纪、世家、列传可以是相互补充的一个部分。第二，史记的表打破了王朝的体系，它划分出了历史变革的这个阶段。在史记写的将近3000年的历史中间，他把这一段历史的划分为五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夏商周，这是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是春秋，也就是春秋十二诸侯。第三个段落是战国。第四个段落是秦汉之际，就秦王汉兴这一段历史。第五个段落，汉兴以来，刘邦建汉以来，一直到武帝时期。所以他把历史切割成五个板块，这五个板块就打破了王朝的体制。因为要按王朝来说，那么他这个体制的就不是这样划分的，他把这个历史的段落给你切出来了。所以表是整个史记的纲。因此古人像郑樵在通志中间就说了这样的话：史记一书功在史表，史表是史记最大的功绩所在。为什么史记的表被人们评价这么高呢？因为史记尽管有30世家70列传，史记无法穷尽3000年的历史人物，有大量的人物是写不到本纪给世家列传中间去的。那怎么办呢？有很多人在历史上也有贡献，或者说留下了历史的痕迹，但是他又不够本纪，不够世家，不够列传，怎么办？表来写。所以史记的史表，史表呢它有横表嘛，既有横的也有竖的。那么史记的表呢，用国境年尾或者是用国尾年境两种方法，把没有办法写入本纪世家列传的人物写到表里面去了。说表里面还记述了大量的人物，这些人物不够写一篇独立的传记，但是他留下了历史的痕迹，那怎么办呢？留到表里面去。所以表里面记载了大量的人。每一个表之前，司马迁都写了一个小序，我们一般称之为表序。这个表序呢，把这一个表的主要内容给你介绍了一下，当然也表现了司马迁个人的历史观和他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评价。 楚汉争霸最终以刘邦的胜出而宣告结束，辅助高祖成就霸业的除了我们所熟悉的三杰之外，还有一位项羽身边的高层人物。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司马迁挑明了这位高级卧底的真正身份。 下面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史记的史表都有哪一些。史记的史表中间第一表叫三代史表。三代史表是五帝三代的历史，重在夏商周三代。这个表呢写的比较笼统。 第二个表是十二诸侯年表，十二诸侯年表实际上写的是春秋争霸史，春秋争霸的许许多多的事件通过十二诸侯年表一一给你记载下来了。第三是六国年表，六国年表实际上有一国他没有写，他把秦放在这上面了，秦没有写，因为秦最后是兼并了六国了。六国年表实际上是包括秦在内是七国。六国年表是战国史，两百多年的战国史，司马迁用六国年表按照一年一年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兴亡给你写出来了。第四个表是秦楚之际月表，有三代世表，有十二诸侯年表，有六国年表，这都是按年编的。到秦王汉兴这段时间，司马迁写的是月表，秦楚之际月表。为什么月表？因为这段时间的历史的变化太剧烈，这按年写就写不完了，每一个月都会有事儿，所以司马迁干脆这个地方我不写年，我写成月表，每一个月出现什么事儿，每一个月出现什么事儿，我按月来记。第五个表是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这是从汉初一直到武帝时期诸侯王的分封史，你通过这个年表你可以看清楚来这个诸侯灭亡的这个过程。比如说韩信、梁王彭越还有淮南王秦布，这三个是刘邦最大的功臣，但是这三大功臣后来都被杀了。那么这三大功臣如果我们要单独看的话，你要看三篇列传你才知道这三个文是怎么样灭掉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看那个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了，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某年某月哪个王完了，某年某月哪个王了，在那个表上清清楚楚，所以表的作用啊更醒目。第六个表是高祖功臣侯的年表，这是记述了帮助刘邦打天下夺取天下的143个功臣从封侯到他的国家灭亡的全部过程。143个这个功臣啊，其中有一个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项羽的叔叔项伯。此人帮助刘邦干了四件大事。第一，在大战的前夜，项伯夜见张良，私见刘邦，把项羽第二天要灭刘邦的消息告诉了刘邦，结果化解了这场矛盾。第二，在鸿门宴中间，项伯以拔剑起舞，长一身一臂沛公，装不得急，保护了刘邦，这就是鸿门宴的项庄舞剑，这是第二。第三，项羽大分封的时候，项羽是把八郡蜀郡分给了刘邦，然后刘邦张良都向项伯行贿，项伯受了贿以后又去说服项羽把汉中之地分给了刘邦，刘邦得了汉中，很快四个月以后就打过来把关中给占了。第四，刘项在荥阳对峙的时候，项羽没有办法，要把刘邦的父亲太公下到那个大锅上要烹了，把他杀死，项伯出面求情。项伯这个人帮助刘邦做了四件大事。这个人在项羽自杀以后，项羽本纪中间有记载，给他赐姓刘，给他改姓，不叫项伯了，叫刘伯。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看得很清楚，项伯在项羽死后被封为射阳侯。高祖六年正月丙午，侯项禅元年，这个项禅就是那个项伯，赐姓刘氏，把项伯改姓刘，刘姓是国姓了。三年侯禅卒，三年的时间项伯死了，四子虽有罪国除，他的儿子刘虽因为有罪他的国被灭掉了，被除掉了。项伯可以说是项羽集团中间最大的内奸，这一个人最终的结果并不好。我们看本纪中间没有他的东西，但是我们一看高祖功臣侯的年表写得非常清楚，最终他的下场并不好。项羽死后也不过是三四年的时间，项伯也死了。第七，会景间侯的年表记录了93位列侯受封和最后的灭国的经过。第八，是建元以来侯的年表记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这一朝中间到太初年间功臣分封的情况。第九，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记录了汉武帝一朝163位王子侯骤封骤灭的过程。什么叫骤封？突然之间就封了。什么叫骤灭？突然之间就灭了。这里边两大事件，一个是推恩肥封， 一个是铸金灭侯。推云封就什么呢？你封你个侯，那怎么办呢？为了不让你的侯做大做强，那么你有三个儿子，那么你死以后把你的国家分给你的三个儿子，你有五个儿子分给你的五儿子，等你的儿子死了以后，每一个儿子都有孙子，再把他们分给他的孙子，名义上叫推恩，实际上是把大的诸侯越分越小，越分越小，最后就灭了。什么叫铸金？铸金就是汉武帝要祭祀祖先，让诸侯王来赞助，找了一个借口说他们赞助的金子的成色不纯，一次免了100多个侯。就用这种办法，汉武帝很快就把那些建元以来的那些王子侯很快给灭掉了。第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这个年表中间是十表的最后一篇，也是最有特色的一篇。他狩猎大事记，把那个高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朝所有的大事给你列上，然后封为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御史大夫位，把这些大事都记载下来了。所以史表记载内容非常丰富。 史记中的史表以时间为序，补充记载了大量的事件和人物，而巴书则记载了各种章典制度。在巴书中，太史公对渴望长生不老的汉武帝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也阐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经济观点。 史表以外是巴书，巴书是司马迁的一大创造。巴书的第一书是礼书，礼讲的是等级制度，古人特别重视礼，礼实际上是讲等级的。司马迁把礼书放为巴书的第一书，就是强调要讲究等级。第二书叫乐书，乐书讲了音乐和政治的关系，强调了音乐具有教化的功能。第三是律书，律书是史记中间比较独特的。我们今天看律书，根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来看，律书应当是一部兵书，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律书呢，不是兵书，它是个音乐。这说明什么呢？当年司马迁写的有关兵法的这部书丢了，后人一补，补成一个音乐了。第四是历书，记载的是历法的事情，天文历法。第五是天官书，天官书记载的是天文星战的专书。第六是封禅书，封禅书是讲的封泰山祭梁府，也就是祭天祭地的事儿。封禅书非常有趣，着重写了两个人，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汉武帝，这两个人都是极其迷信的人，两个人都是信神仙，两个人都希望长生不老，结果两个人还都没有长生不老。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就太后死了，第二年汉武帝呢亲自掌了权，他就碰到了一个人叫李少君，这个人是个方士。那李少君有两个小故事，搞得人很迷惑。有一次李少君去参加宰相武王侯田芬的一个宴会，在宴会上碰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就和这个90多岁的老人谈起来，说这个老人的祖父当年和自己在一块儿的事儿。这个老人多大了？90多岁了。这个90多岁的老人的祖父是多大年龄了？那应当啊，20年一代人来说应当是130多岁的人了。然后李少君就说，我当年和你祖父在一块儿的事儿，这个老先生还记得当年自己他爷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当时都认为，既然李少君能和这个90多岁的老人的爷爷当年一块儿共过事儿，这个李少君的年龄绝不是70多岁，应当是100多岁的人。还有一次，他看见汉武帝以后，汉武帝呢有一个古铜器，这个李少君就说，他说这个铜器啊是齐桓公10年的时候当时铸造的一个东西，后来汉武帝找人去考察了一下，果然是齐桓公时代的。齐桓公什么时代的？是春秋五霸时期的人。这个汉武帝的时期过了好几百年呢，所以让皇帝和大臣们都相信这个李少君一定是个长生不老之人，所以汉武帝对他特别恭敬。后来李少君死了，李少君死了以后呢，汉武帝认为他不是死了，升仙了。这个封禅书记载了这个汉武帝迷信方士渴求长生的故事非常多。第七是河渠书，河渠书是中国最早的系统的水利发展史，记载了中国的水利的发展。 第八是平准书。平准书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史论文，写得非常漂亮。这篇文章应当给霍氏列传的放到一块来看，因为司马迁的经济观呢，给当时很多人的经济观不同。司马迁我们讲过经历过李陵事件，李陵事件他被判为死刑以后，当时就免死的就有两条路，第一拿钱，第二受宫刑，就是自宫。因为司马迁家里没有钱，接受宫刑了。所以后来司马迁对这个钱的问题啊，看得比谁都清楚了。司马迁曾经在霍氏列传中间讲过这么一段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这个天下人忙忙碌碌熙熙攘攘，为什么？为的是利。但是他同时承认人们争取利是正当的。司马迁这样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十之君，上游患贫，而况匹夫边户之民乎？就说那些王侯都在追求富有，那么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追求富有，追求有财富，没有错，是正当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赫世惊俗的，因为儒家一贯反对严厉，道家讲究寡欲。这个儒道两家是中国最厉害的两家，儒家反对严厉，道家讲究寡欲，法家对商人实行压制的政策。唯独司马迁认为财富对人类对社会具有巨大的作用，肯定人追求财富是人类的天性。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观点。以上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史记》的《十表》给八书。《十表》给八书的内容呢比较复杂，这个它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看，所以阅读起来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它是《史记》的五体结构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仍然是我们读《史记》必须要关注的。那么到此为止，我们把《史记》的五个部分，《史记》的作者和《史记》的五个部分全部讲了。最后我们对《史记》做一个小结。司马迁的《史记》啊，是人类认识到人的主体作用以后创造出来的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的史书，它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到了司马迁这个时代，人们越来越发现在历史中间起关键作用的是人，所以才萌发了以人为主体去写这个史记，这样纪传体的史书就产生了。当然纪传体史书有它的不足，这才创造了十表八书作为纪传体史书的补充。这就是关于史记产生的这个社会原因。再一个呢，就史记本身来说，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它把从皇帝以来的历史一直到武帝时期的历史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虽然今天我们看的下本纪还会有一些争论，因为我们现在无法用文字去证实它，但是总体来说，史记对历史的记述是符合历史的发展的，是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的。中间有错误，我们可以根据考古跟文献逐步的去纠正它，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不能够否定它。它是中国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正史的开山之作，这个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第三点呢，我们要强调的是，史记同时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因为他写人物，那么他对人物的写法影响了后代的许多文学。他对文学的影响是两个方面，第一，他写了很多人物成为后世戏剧小说的人物的主题。第二，史记在创立纪传体的通史的时候，他刻画人物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法，比如说外貌的描写，特别是对话的描写，这些东西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因为文学创作必定要写到人，写到人就要写人物的对话，而写到人物的对话，史记是最好的范本。所以史记呢，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自己光辉的一页。有关史记我们就讲到这里。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熟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以上呢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